欢迎大家收睇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我系大家嘅节目主持人关浩全。我哋每一集咧会邀请唔同嘅嘉宾，用哲学嘅角度出发去思考问题，用倾偈形式交流观点。今晚我哋要讨论嘅就系动物权益。咁咧，其实动物咧同人类嘅生活一直都系息息相关嘅。我哋唔只会食动物嘅肉，饲养动物，我哋仲会用动物嘅皮咧嚟做唔同嘅皮夹，又或者咧用动物做好多唔同嘅实验。咁我哋对于呢种对待动物嘅方式咧，似乎都已经习以为常。但系到底我哋咁样对待动物系啱定唔啱嘅咧？到底我哋应该同动物点样相处咧？今晚哲学有偈倾，是他也是你和我，我哋一齐探讨下呢个问题。咁咧，首先我就要介绍下我哋唔同嘅嘉宾啦。咁其实我哋今日咧好荣幸请到阿 Mark 麦志豪上嚟，同我哋一齐倾下呢个问题嘅。咁阿 Mark 其实就系一个动保维权人士啦。咁咧，其实佢喺好多唔同嘅专栏度都写咗好多相关嘅文章，去探讨动物权益嘅问题。咁咧，而且佢仲落手落脚搞咗一个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咁佢就系执行主席啦。咁样，咁啊提供好多相关嘅关于动物权益嘅服务啊，咁样，咁样，咁我哋好希望阵间你可以同我哋交流更加多嘅观点，咁样，系啊。咁咧，我哋仲请咗陈成斌 Benedict， 咁样佢就系浸会大学香呢个宗教及哲学系嘅助理教授。咁我知道咧 ，Benedict 原本咧就系研究呢个政治哲学嘅。咁但系其实佢对动物权益呢个哲学问题咧，都有好多心思，好多好多思考 去咗入去咯。 系啦， 人权哲学延伸到动物嘅权益嗰度嘅时候，会点讲咧？咁样样吓。 咁所以系咯，阵间我哋都希望你可以俾多啲观点我哋。咁最后就要介绍下我嘅拍档啦 ，Samson。咁 Samson 其实就系中文大学嘅通识部嘅讲师啦，亦都系我师兄。咁其实佢对动物权益亦都有好多嘅思考嘅。咁阵间咧都系希望你可以帮同我哋讲多啲啦。咁所以其實講到尾咧，識得最少嘅就係我咯，因為其實我喺呢方面真係識得比較少嘅。咁所以即係今日嚟同大家學嘢咁樣。咁喂，或者陣間依家就交個時間俾 Samson 介紹下我哋第一個想探討嘅問題好嘛？ 我嗰個問題可以咁樣解釋嘅，就係、是、我哋睇翻香港嘅情況就係、是、咧，我哋會發現好多人咧係好愛動物嘅，但係同時間咧，亦都好多人咧係好冷血咁樣對待啲動物嘅。例如虐待甚至系残害佢哋啦，咁所以我估咧喺讨论一啲具体嘅动物议题，例如佢应该点样对待佢嘅时候咧，第一个首先要解决嘅问题咧，就系、是、到底点解我哋应该要关心动物啦？我哋有咩理由要关顾动物咧？或者我问阿妈先，你觉得点啊？ 我自己其实冇好深思过话点解我要关心动物，我反而会调翻转，我好奇怪，我揾到啲咩理由我哋唔去关心动物咧？即系其实我哋成日讲呢个动物议题嘅时候咧，我哋有一个好一个盲点，就系我哋成日将动物人去切割咗开嚟去讨论，好似人就去关心动物咁啊。但系其实你有冇谂清楚，其实人同动物咧，大家都同于属于呢个地球一份子啦。咁啊，动物系呢个我哋身边嘅一部分啦。咁当我哋讲紧动物喺我哋世界上存在咗咁耐，亦都系我哋身边存在咗咁耐，我哋有乜嘢理由唔去关心我哋身边嘅一部分呢？ 我估好通常一般人嘅反应就会话，因为动物同我哋系唔同咯，我哋系唔同嘅生物，所以咧人类咧就系只需要关心自己嘅物种咁样。一个系一个好一般人我谂会谂到嘅讲法。 咁如果你咁样讲，用一个比较嘅讲嘅时候咧，更加明显同埋清晰，就系话动物亦都有好多地方同我哋一样咯。咁我谂最重要嘅地方就系动物系有生命啦。OK， 冇错。 咁呢个唔使去 argue 啦。 系啊。 而动物系有好多地方同我哋相似嘅地方，就系佢哋有感情啦，有痛感啦，有恐惧啦，甚至佢哋会有期望啦，佢哋会有追求快乐或者避免痛苦嘅类似呢啲咁样嘅同人类相似嘅地方。咁去到呢啲位嘅时候，我哋諗唔到咩理由去唔理佢哋，淨係顾及我哋自己。我哋自己喺呢个社会生存嘅时候呢，我哋点样追求我哋嘅快乐，避免我哋嘅痛苦，佢哋呢就唔使理啦咁样。我諗呢个唔係几讲得通。 啱啱咧，我聽到阿 Mark 咧就講咧話，即係其實我哋同動物好似啊。如果既然咁似嘅時候，點解我哋唔會關心埋動物咧？即係大家都係一個，即係其實好相似嘅物種嚟噶嘛。即係可能你話會好多地方都好似啦，即係例如話我哋都有痛感啦，咁然後我哋都有生命啦，我哋會有感受啦。咁我知道咧，其實就有一啲相關嘅哲學理論咧，其實有啲觀點可以提供到。我諗或者問下 Benedict 啦，即係喺呢方面會唔會有啲咩可以補充到咁樣咧？ 因為嗱，譬如頭先阿 Mark 你講到話 點解我哋有咩理由去唔關心佢咧？我俾另外一邊嘅人嘅諗法嚟，你一定唔同意佢哋啦。不過至少要知道佢哋講咩先。即係其實我哋喺討論哲學嘅時候咧，通常有一個問題就係、是，究竟有啲嘢有冇道德地位？通常就話人咧就一定有道德地位嘅，即係如果我而家走去殺咗你嘅咁，或者你走嚟殺咗我嘅，咁你梗係我梗係錯咗啦，如果走去殺人嘅話，但係另一方面嗱，有一個另外一邊極端嘅例子，例如我而家走去打爛隻杯咁樣，或者我打爛我自己部電話，你可以話你做咩打爛我部電話，但係你唔能夠話我殺咗我部電話嚇，咁講唔 make sense 嘅，或者我而家打爛個杯，咁可能港台要嚟揾我算帳嚇，要我賠錢，但係你唔可以話我謀殺咗隻杯嚇。動物或者甚至植物都係嘅，喺呢個情況底下，有一個問題就係、是，佢似乎係介乎兩者之間。所謂兩者之間，係大部分人都會覺得好似講動物同死物一樣講唔通嘅。但另一方面咧，你講到話謀殺一隻動物或謀殺一隻狗，同即係用謀殺呢個字嘅時候，同話謀殺一個人，硬係覺得係有少少唔同嘅。 點解會硬係覺得咧？嗱，可唔可以用個具體例子去講你硬係覺得咩咧？ 譬如俾一個理論，俾一個 傳統嘅講法，就係動物低等嘅人，呢啲嘅一般嘅講法咯。 嗱，或者一個傳統，康德嗰邊，一個其實一個好西方傳統嚟嘅，大部分人類嘅歷史裏面，其實都係講緊話覺得動物嘅地位係低啲嘅。咁然之後呢，譬如點解話佢哋冇道德地位啊？因為佢哋冇嗰個理性思考嘅能力，所以冇理性思考嘅意思係話佢哋冇能力係同我哋真正去呢個明白我哋個契約，然之後去立約嚇，佢冇嗰個自我可以做一個道德嘅意識嚇、等等嚇。咁於是所以咧，康德嗰套理論嘅時候咧，就會話人就好重要嘅，係好絕對嘅，你唔能夠去計算究竟對人嚟講係咪可以殺一個救五個咁樣樣，嗰啲唔好計啦咁樣樣。但係動物就唔同啦，動物冇呢個能力嘅就唔好搞佢啦咁樣樣啊，即係唔好計即係唔好用當佢係人咁樣咁所謂嘅絕對嘅價值啦。 如果用你呢個嘅契約論係相當之危險嘅噃，咁好多冇能力立契約嘅人，咁係咪我哋都覺得佢冇道德嘅地位咧？即係我諗呢個好容易去設想到嘅，譬如話身心有障礙嘅人， 或者係植物人咁樣， 或者係小朋友。 唔係，依度係其一個批評，仲有另一個批評嘅就係、哪怕就算佢真係冇能力同你講道德，代唔代表你就唔應該同佢講道德？係 啦， 譬如有啲人嘅講法係咁樣啊嘛，獅子食兔仔嘅時候，獅子同兔仔兩者都唔講道德㗎啦， 唔會講道理啦， 佢都唔會講道德，點我應該同佢講道德？但問題係，我哋人會講道德嘛？咁佢哋兩個唔講道德啫，就唔代表我唔應該同佢講道德。又用翻頭先個例子，可能係一個 B B 仔或者一個腦部受過損害嘅人，佢都唔能夠同佢講道德噶。咁但係唔代表你可以對佢為所欲為噶嘛？咁我估係兩個問題。 或者咁講，咁但係我哋會唔會有啲正面嘅理由講到點解我哋要同動物講道德咧？即係我啱啱可能反駁咗覺得唔需要同動物講道德嘅原因啦，或者理由啦。咁但係我哋有冇啲正面嘅理由去講翻咧？ 其實如果其中一個講法，我手頭上呢本書啊 ，Peter Singer， 佢嘅講法就好簡單，就係、是、因為動物都會感受到痛楚。 即是頭先我 係即係頭先係阿媽嘅講法。係 啦。 咁所以既任何我哋大家都發現咧，就係、是、生物都係追求快樂、逃避痛苦、痛苦對任何生物嚟講咧，都係唔好嘅事嚟嘅。咁所以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如果動物事實上佢會感受到痛苦嘛，咁我哋咧如果加諸一啲不必要的痛苦在身上，就是一件道德上错的事，就是这么简单。 又或者再前一点，比如另一位所谓大师 Tom Reagan， 他都讲他的讲法就他讲法跟他有一点不同的地方，就是不是说因为纯粹他有这个追求快乐避免痛苦的利益的那个这样的欲望，而最重要的就是个生命本身是一个内在的价值。但凡有这个内在价值的生命呢，都享受一个道德的权利的。这个 Tom Reagan 的讲法呢，虽然很多人觉得哇好像很极端这样的讲法。但这个也是一般的动物维权分子所依附的一个的大原则。就是凡是有这个生命有感知能力啊，有刚才我讲的那大堆能力啦，这些是有内在的价值的，是我们需要尊重的。 所以要澄清，就是你要讲话生命有价值呢，在 Vegan 的講法都不是指所有的生命。 Exactly， 是 因為所有生命我們就有一個問題，就是曱甴都是生命，但是我估一般人他不單止實際上不會尊重曱甴，他可能都會覺得我們不需要尊重曱甴， 啊！不過事先聲明，我尊重曱甴嘅 嚇，尊重曱甴點啊？ 我係尊重曱甴， 尊重 同埋昆蟲嘅嚇， 尊重曱甴，但我驚曱甴咯。 尊重兩件事， 我知我知， 相違背。 當然啦，當然。 佢尊重嗰個字越嚟越咩？ 好似離身。 不過亦都咁講，可以幫你補充一句嘅，因為頭先你講到 Tom Regan 啦，用到佢嘅諗法嘅時候咧，其實咧佢同康德嗰套嘢咧，其實有啲地方似嘅，似嘅就係話，大家都係講緊一啲絕對嘅價值，然之後都係講緊有啲生命嘅價值係好重要嘅。不過康德咧就係話。淨係講人先至有呢啲咁嘅價值喺地球上面，其實我諗康德個外星人係 O K 嘅，係可以有呢啲價值嘅，因為佢有個理性嘅能力嘛。 但其實最簡單嘅講法就係呢啲係 matter of degree 嚟嘅嘛，因為你話狗冇理性咩？狗可能都有理性，只不過佢嘅理性 係比 較低啲。所以 就話咩嘅乜嘢嘢嘅理性啦？當譬如喺康德嗰種嘅理性咧，就係講緊話係你要有能力去自己為自己嘅行為去負責啊，為嗰個道德立法啦，或者係嗰句啊。咁呢個係佢哋嗰個傳統嘅諗法啦。頭先個契約。嘅意思，亦都係背後咁樣帶出嚟啦。Tom Regan 嗰度咧，其實就係將康德嗰套再延伸出去，再多啲個生命價值，唔係就係講話你有嗰個道德嘅責任嘅能力，你可以再有埋其他嘅嘢加埋落去嘅時候咧，咁你就唔係淨係對人先至有嘅咯，你有啲動物都會有嘅喎，嚇。咁所以一個結論咧，就啱啱同康德嗰套嘅習慣咧係調轉咗嘅， 嚇。係咪調轉咧？我覺得係咪一個進？ 咪應該調轉咧，即係話延伸咗出去啦。你可以話係， 或者係人類， 即係講一個結論相反。相反意思係話康德就話人除咗人之外咧，喺地球。上咧冇其他有道德地位啦，但系咧Tom Regan 就话唔系，有啲动物都会有嘅，咁呢个系一个好大嘅哲学传统，我哋系值得系继续去谂落去啊，或者系我哋要继续讲落去嘅时候，又同另外效益主义嗰边一啲我哋要计算啊，头先你提到痛苦嘅嘢啊，咁痛苦同埋生命嘅价值两者之间啊，究竟边样重要啲咧？咁样样啊，定系两者可以放埋一齐去谂咧啊？咁呢个我哋可以继续喺度。 我覺得其實好好嘅，因為咧啱啱我哋討論緊成個呢一節嘅問題就係點解我哋關心動物啦。咁其實啱啱都講咗兩派比較popular 嘅立場啦，就例如動物咧會痛嘅，我哋唔應該幫佢整咗更加多嘅痛苦。咁又或者動物咧都好似我哋一樣咁樣有生命嘅，咁樣我哋值得應該每一個有生命嘅主體，我哋都值得我哋嘅尊重。咁其實咧，我哋初步咁樣講咗呢啲立場咧，咁幫我哋釐清咗點解我哋要關心動物啦。咁其實好好嘅就係因為咧，我哋之後咧會討論好多關於動物具體啲嘅議題，咁我哋就可以幫到我哋去呢啲理由都可以遲啲用翻啊，陣間可以講翻出嚟，係啦。咁我哋就可以進一步陣間去講多啲關於呢啲。點解唔應該傷害動物啊？諸如此類嘅理由，咁我哋陣間就可以翻嚟再講。咁咧時間差唔多，所以我哋留翻 下一節再講。好，咁翻到嚟呢一節咧，我就想同大家討論下食肉呢個問題。咁因為咧，其實好似食肉咧，係我哋一件喺生活上面好日常、好日常嘅事。日常到就係咧，你入一間茶餐廳咧，如果有個人嗌豆腐火腩飯咧，即係冇人會食之前跟住諗下啊，到底我食呢嚿火腩道唔道德咧？冇人咁諗啊。但其實我哋好似遺忘咗好多嘢，就係其實例如呢嚿火腩咧，係喺一頭活生生嘅生物入面一忽一忽咁樣切出嚟。而且咧，佢係俾我哋殺咗啦。而且殺之前咧，其實咧，佢係俾我哋養啦、養大啦，喺一個好擠迫嘅環境度成長啦，然後先慢慢變成我哋嘅食物。我哋遺忘曬呢一切，所以我就想問啦，到底我哋有冇權或者係啦咁樣對待啲動物食佢哋嘅肉咧？到底呢件事道唔道德咧？咁我又係想首先問下 Mark 嘅， 你都知道我答案 嘅， 係 啊， 佢一定係唔道德嘅啦。我諗就算。頭先大家提過 Tom Regan 啊，或者 T.B. Singer 好，或者咩都好，我諗佢哋兩個雖然理論有少少唔同，但係殊途同歸。我諗大家對呢樣嘢個立場都一致嘅嚇。套用翻嘅理論嚟講，譬如 Tom Regan 好簡單啦，咁即係動物有佢本體嘅價值、內在嘅價值。我哋尊重佢嘅生命就唔係攞嚟做佢食物。咁even T.B. Singer 都更加貼地嘅，即係好清晰嘅就係話動物所受嘅痛苦，因為俾你食咗之後食嘅過程裏邊佢所受嘅痛苦係遠遠大過你。所得到嘅快樂嘅，即係純粹從咧效益計算嗰個原則嚟講，特別佢提到好多關於現代工業啦、農場啊， 點樣虐待啲動物啊、 屠房啊，咁呢個係不可避免嘅，即係你唔可以假設話，喂唔會嘅，人到農場其實你都知道係唔可以出現喺呢個今時今日嘅社會裏邊，咁而佢哋受到嘅痛苦抵唔抵消到你 食嗰個豆腐火腩嘅快樂咧，嗰下咧，咁其實呢樣嘢係好明顯嘅。咁所以對於兩位大師嚟講，或者我自己嚟講咧，呢樣嘢係開脱唔到嘅，即係 冇辦法， 冇辦法。 不過咧，我依然想追問就係你話人道農場係唔可能啦，但係我想依然想問嘅就係、是，你會唔會覺得就係如果萬一有一日，我哋嘅飼養動物嘅方法可以俾佢一個好開心嘅、好快樂嘅生活， 都唔得 㗎。咁你即刻答你食動物啦， 即刻唔得噶，點解唔得咧？ 點解咧？ 因為你頭先你講過啦，動物我哋有避免痛苦嘅追求，呢、這個避免痛苦嘅慾望啦， 係啊 係 啊， 亦都有追求快樂嘅慾望啊嘛。 咁我快樂農場咪就俾你快樂嘅？ 你殺咗嘅時候，你已經結束咗佢呢個追求快樂嘅權利啊！嗱、okay. ，我舉即係好簡單，一隻豬，一隻家豬、，OK， 你擺喺農場你咪好開心啊嘛。 係， 咁你結束咗佢追求呢個農場，你咪繼續開心嗰個權利喎。佢可能繼續喺農場裏面，可能繼續好開心啦。見到個場主每日都哇，你對我真係好啦，喂我食嘢。呢、這個世界咧咁好嘅場主嘅喎，咁樣。但係原來啊，有一日你捉我入去係殺咗我嘅。咁呢一個對佢嚟講咧，都係一個痛苦，亦都係佢你結束咗佢追求快樂嗰個權利。嗱、呢個好緊要嘅，即係 咁。如果係咁嘅話，咁如果一啲冇痛覺嘅動物，我哋食唔食得咧？ 曱甴啊！ 頭先講譬如海鮮啦、啊如果你想食曱甴都可以試下嘅。 所以其實 但係昆蟲啊，所以其實海鮮啊， 有啲灰味嘅。即係我用我自己做例子啦。咁我唔係全素啦，我唔係個 vegan 啦。咁我都好希望能夠努力成為一個 vegan 啦。咁但係我覺得喺個過程裏面咧，有啲地方我喺我有限制嘅時間咧，試嘅時候咧，我會做啲咩嘅 compromise， 或者唔係 compromise， 即係我自己嗰個進程裏面自己俾自己嗰個空間咧，就係我唔會食有中樞神經嘅動物， 係冇錯， 即係嗰個界線好易分嘅啫， 因為 可以會感受到痛覺， 係啊，咁呢個都係 Peter Singer 好 似，呢個有啲 Peter Singer 嗱，咁呢個問題 所以我唔話自己食素 嘅，繼續講落去，不過呢個可以問翻 Samson 嘅，因為 Samson 你都係效益主義者啦，比較傾向，咁所以嗱，如果我哋係用痛覺作為嗰個嘅界線啦，咁嘅時候啊，冇痛覺嘅動物食唔食得啦？另外再嚟兩個更加有趣嘅例子，一個就係冇痛覺嘅人食唔食得？有啲人如果植物人就變咗，我可唔可以食咗佢？另外一個有啲嘅動物可能係我哋可以令到佢冇痛覺，例如其實大家如果觀眾都可以喺網上應該揾到嘅，有一個早年有個新聞係話早兩年嘅啫，係話叫 Matrix Chicken。即係話咧，就係可以將只雞用一啲基因改造嘅方法，改造到佢咧，其實一出世就冇大腦嘅。咁佢冇咗個腦嘅時候咧，佢唔會有任何痛覺，當然佢都唔會有快樂啦。 亦都唔會有任何對、 啊，即係總之冇任何 嘅追求，所以連 即係點講嘅感覺都冇， 都可以解決 啦。連個後面都刪埋啦， 刪埋係啦，都冇啦。 因為你冇剝奪佢對未來嘅追求，因為根本就冇腦嘛。 嗱咁嘅情況底下，呢兩個情況下，食過冇痛覺嘅人。同埋呢個食呢啲咁樣樣嘅雞得唔得咧？ 我可唔可以搶答第一題先？ 哦，好啊，好啊， 搶答第一題 先。雞 OK， 我搶答咗先，雞係 OK 嘅。 OK， 第一題就係咧，老實講，如果嗰、那個我唔好話植物人，但如果係一個死咗嘅人，compare with一個生嘅豬，我會食一個死嘅人，我唔會食一隻生嘅豬。答到你問題未？即我嘅立場就好簡單。 點解唔係兩樣都唔食咧？ 哦，唔係，如果你要我自選一，即如果要預選一嘅話咧， okay. 生嘅豬承受嘅痛， uh-huh. 即係佢要承受痛苦啊嘛。 但係死咗嘅人唔再承受， 佢已經死咗啦嘛。 係啊， 咁我肚餓，我會選擇食死咗嘅人， uh-huh. 我唔會選擇食生嘅豬。 嚇、uh-huh. ，咁你得第二。如果都有一個 option 係話兩樣都唔食。俾你喺你面前， 當然啦，因為其實我哋最大 option 就是我哋要食素啊嘛，我哋要食菜啊嘛，我哋要食植物啊嘛。 因為點解我問你呢個問題就係因為你而家你一開始嘅時候係好似用緊痛苦嗰個位作為嗰個界線，但另一方面，因為你亦都有提過，譬如 Tom Regan 嗰個諗法，佢個諗法咧就係話要生命嗰個價值係好重要嘅，生命嘅重要性重要到就係其實點解我哋而家唔食死人呢？其實都係依個咁嘅傳統落嚟咯。 佢死咗啦嘛。 而家即係我哋一般嚟講，一般嚟講，我哋而家你唔會話想將啲死咗嘅人食咗佢噶嘛？你只要撞咗佢啊，而且仲要好多嘢啊，即係瑜伽咁講，你要守三年孝啊，或者係即使唔關我哋事嘅人咧，你都唔會，我哋而家走去墳場度揾啲人。 不如我哋講翻動物先啦，唔好講咁多嘢。 即係講嘢啊， 冇歧視人嘅。係啊， 但翻翻嚟， 講翻只雞先，講下雞。 翻翻嚟嘅話咧，就係究竟我哋係用緊個痛覺嗰個位作為標準，定係話個生命嗰個價值係？ 重要到死咗都唔應該食嘅，好啲人。 因為啱啱阿 Benedict 嘅講法咧，就係即係佢話如果有啲雞係冇痛覺嘅，咁好似我哋可以食啦。但我哋又會覺得咧，好似另一方面覺得好都好唔人道嘅，因為嗰個 matrix 恐怖啊， 即係個 matrix system 咧，就係佢點嘅咧，就係佢將啲雞咧入曬落一個包裝袋度咁樣。 唔係，佢令到佢只雞冇腦，所以佢冇任何。 系啦，冇感覺咯，冇感覺啦， 咁然後佢就一包包咁樣，即係掛曬喺度嘅。 啊，係啊， 咁 樣掛 就好似掛立啊，所以先叫 matrix system。 即係將動物作為一種工具嘅意思。 係啦， 但佢冇腦嘅， 係 啦，佢冇腦嘅。咁我哋 冇咗大腦，即係冇咗大腦。 中產人佢唔會有痛覺，亦都唔會有對未來嘅期望嘅。 如果根據效益主義，就可能會食得啦，因為我哋 都認為食得。 我喺呢度答就係根據翻頭先講嗰個嘅理論嘅基礎，係可以食嘅。 但我諗好多嘅觀眾啊，都會覺得喂，其實唔係好人道啊！即係咁樣對待啲動物，你可以整走人哋個腦，可以改變咗佢哋原本嘅天性。 但佢開始本身已經唔係一個動物啦嘛，因為你嗰、那個即係製造嘅過程本身開始佢已經冇咗個大腦，冇咗中枢神經，咁佢唔係有一隻有生命嘅動物變成咁樣啊嘛？ 我諗搞清楚，我諗佢會話咧，就係你有咩權利去改變動物嘅基因咧？點解我哋人類有權咁樣做咧？ 亦都可以咁講，翻去 Tom Regan 嗰個咁樣嘅諗法。點解我哋既然咁尊重嗰個生命嘅價值，個生命主體價值咁重要嘅時候，點解我跟住就會話我將只雞將佢基因改造咗，佢冇痛覺，我就可以搞佢啦，可以食佢啦咁樣樣。咁好似又講唔通 嘅。所以最簡單講法就係唔好用 Tom Regan 嘅講法。最簡單講法就係我哋嘅判斷嘅原則就好簡單，只要嗰個生命體。佢有中枢神經，佢會感受到痛苦嘅，咁我哋就唔應該強加痛苦喺身上。如果佢冇嘅，咁乜問題都冇。 我又想問，我又想追問一下你喎 ，Samson。但咁你點樣解釋我哋好多一般人會覺得唔人道嘅呢個道德直覺？即係一嚟咧，你要摸就係話佢哋，佢哋唔理性咯。但係要摸你就可能要俾翻啲理由去解釋翻。喂，其實點解人會有一個咁樣嘅道德嘅情感或者道德嘅訴求？其實可能背後有啲理由 嘅。你嘅意思係咪即係話我哋唔應該？培育一啲冇腦袋嘅雞 有 你嘅意思系咪咁 样？系啊， 我觉得冇问题，因为嗰啲唔系一个具体嘅生命体。 系啊，我始终我唔系好 即系好似人造肉咁样啫嘛。 系啊， 好似人造肉咁样啫嘛。 我或者我做一个比喻啊。 好啊，好啊。 素鸡、素牛、 素鸡， 系啊，其实一样嘢嚟嘅啫。即系我唔系好赞成头先你，我有啲地方我 confuse 啊。即系其实佢唔系由一个生命变做唔系生命啊嘛。佢一开始已经唔系生命嚟噶嘛。 即系 正如只素鸡啊嘛，你摆喺面前有碟素叉烧。我唔能夠話，哎呀！呢條叉燒嘅生命，佢係豬嚟嘅，不過而家變咗素，我唔食。唔係咁嘅情況。 即係人造肉嘅 case， 譬如我攞一啲細胞，然之後培育成一嚿肉咁樣，咁冇問題啊？有咩問題咧？ 即係如果用翻頭先我哋初初定嗰個界線，痛感啊，感受啊。 不過我估咁樣嘅，其實咧，除咗頭先我哋講嗰啲理由之外咧，仲有好多理由咧係反對我食肉嘅。 當然。 例如又係Singer啦，佢喺 Animal Liberation 入邊講過，譬如。我哋而家飼養動物嘅時候咧，係會浪費好多食物同埋破壞環境嘅，例如碳排放啦，係咪？例如我哋飼養動物嘅嗰啲谷物咧，其實同時間咧係可以養更多嘅人，餵飽更多嘅人。咁所以從呢個角度嚟考慮咧，就算我哋唔講頭先嗰啲理由，純粹講飼養動物攞動物作為食物咧，呢個過程本身咧。已經是浪費了很多資源，已經是不道德。 這個不再關心的， 這個不是 關心的， 但我覺得應該要關心 的， 這個可能是關心的，因為道德的理由。 因為問題是，如果那些食物可以養到更多的人的話，那你走去養隻牛，然後給你吃牛扒，這樣的話，你犧牲那些捱緊我嘅人喎， 但其實我哋點樣都夠食物嘅呢個地球上邊，我哋唔食肉都夠食物 嘅。假設我哋嘅分配係均勻嘅話， 係啊，但係食唔食肉係對呢件事係冇影響嘅。呢個 outside factor， okay， 你覺得係 outside factor？ 歐唔歐生，我諗又要睇翻。其實咧，我哋一直嘅討論咧，有一個特色咧，就係話，其實因為你最終都係睇翻你個道德直覺嗰個判斷嗰個位。當你判斷嗰個位係覺得係痛苦就係嗰個原則嘅時候。咁你咪會覺得哦，可以有你頭先嗰個討論啦。點解我頭先一直追問嗰啲問題，或者你頭先覺得我講遠咗嘅，點解要講埋人嘅咧？點解？其實嗰個講遠咗意思就話，因為我嘗試去用緊，雖然我自己本身唔係呢個傳統嘅，但係我會嘗試用緊，譬如好似康德啊，或者我哋嗰啲所謂覺得生命嘅價值係有個絕對嘅價值呢個傳統喺度。 我哋值得尊 重。我諗其中一個我哋嘅所謂嘅道德嗰個嘅要求就係話，我哋係唔可以傷害他者嚟到令自己。得利益啊嘛，咁呢個好重要嘅一個原則嚟嘅。咁如果我哋喺無論養雞啊、食雞啊、劏雞過程，我哋傷害咗個他者嗰只雞咧， 而令到自己果腹或者得到口腹之欲，咁呢個就係所謂嘅不道德。咁但係如果喺過程裏面冇做到呢樣嘢嘅，咁亦都冇牽涉到呢個道德嘅原則。 我諗咧 ，Benedict 嗰個講法咧，其實我諗我嘗試下咁樣講啦，就係佢話尊重生命嗰個意思就係咧，我哋冇權去動用改變生命嘅例如基因啦，令到變咗第二啲嘢，因為咁樣係一種唔尊重生命嘅做法嚟嘅。因為我哋你諗下，其實我哋可唔可以隨便改變人類嘅基因咧？似乎係好 debatable 咯呢件事。 係啦， 係咪？ 即係你樣樣嘢都將個動物同個人去對比嘅時候，呢、這個其實都是 Tom Regan 嘅一個初衷啦。或者唔好講呢個人，唔係就係講 Tom Regan 咧，而係呢種傳統點解要講話個生命價值咁重要？咁而呢個生命價值咁重要，咁即係調翻轉嚟講，我哋而家人嘅咁，我可唔可以係咯培育一啲人係其實冇咗個大腦嘅，然之後我就去食咗嗰個人咁樣咁我哋一般人都會覺得哇好唔對路喎咁嘅情況。 硬系覺得唔對路， 係啊，硬係覺得唔對路啦。 邊度咧？我就 係啦。嗱，呢個個直覺就話個生命嗰個價值咯，就係個生命價值咯。 我諗， 即係呢個兩個直覺，一個就係講痛苦嗰個直覺，一個就係個生命價值嗰個直覺。所以我不斷追問就係你哋用緊邊種？因為我好清楚 Samson 咧就一定係用緊痛苦嗰種嘅，因為想話要避免痛苦嗰種嘅直覺嘅。 我諗我 就好奇， 我哋拗得非常之激烈，但係唔緊要嘅，我哋留翻下一節再拗，因為時間差唔多，係啊，時間過得非常之快。咁我哋上一節就討論到食肉呢個問題啦，咁其實就有兩大主要嘅立場啦。一方面就覺得，喂，我哋唔應該幫痛苦 create 咁幫動物 create 咁多痛苦，咁所以唔得啦。另一方面嘅立場就覺得，其實我哋應該要尊重生命，所以我哋唔食得肉。咁其實呢兩個立場咧都係非常之得我哋繼續深思落去，但因為時間關係，所以我哋都要轉一轉個題目啦。咁所以咧，我哋呢一節咧就想討論一個關於用動物嚟做工作嘅問題。咁我喺引入呢個問題前，我想講少少我自己嘅經驗先，或者自己一啲生活嘅事情先啦。咁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咁樣俾自己阿媽話過咋？喂，你懶過只豬啊！咁但係咧，我又想同我媽講，其實咧豬就唔係咁懶嘅，就因為咧，其實有啲豬咧係可以去揾黑松露嘅，即係佢唔止唔懶啦。佢仲揾錢多過我添，咁所以咧， 但唔代表你唔懶咯， 係啦，當然啦。咁我點解會咁講咧？其實我想帶出一點就係，其實有好多動物咧幫我哋做緊工作嘅，例如揾黑松露嗰只豬啦，鄉下耕田嗰只牛啦，導盲犬啦，緝毒犬啦，偵緝犬啦，等等等等啊，好多嘅。咁咧，但係我哋有好多可能好多時候我哋都會接受到動物幫我哋做工作，但係其實咧，我知道例如阿 Mark 就會反對啦。咁因為有好多唔同。動物幫我哋做工作，我哋淨係講嚟，可能就係淨係講呢個導盲犬先啦。因為可能一般我哋都會覺得，哇，導盲犬幫到盲人幾好啊咁樣。咁我知道 Samson 應該都會有啲睇法，可以講下。 其實係咁樣，就係我哋之前咧睇到咧，有個報道係咁樣嘅，有一間中學，佢有個女同學咧係雙眼係失明嘅。咁於是乎嗰間中學咧就首次接受咗啦，就係俾個女同學咧帶埋佢只導盲犬嚟做上課嘅。咁咧，結果咧就係呢條片咧，其實係由呢個中大嘅生存嚟嘅大學線嘅一啲同學拍攝嘅。咁我估呢段片咧帶出一啲好有爭議性嘅 message 咧，我估阿媽陣一定有嘢講嘅。但係首先我哋傾之前咧，睇睇條片先。 Find right. Find the door. Good boy. 除咗幫我睇到之外咧，其實佢都吸引咗好多人過嚟。去問關於佢嘅嘢，變咗我多咗機會同其他人溝通啦。 原來要準備同埋特別為咗 Benny 要做嘅嘢，其實真係唔多。阿 Benny 由9月1號你到而家咧，我未聽過佢吠過一聲，甚至乎佢要去大小二便咧，唔係 on demand， 係 on command。佢有個膠袋，即係幫佢咧，係按琴晚洛斯俾指示咧，佢先至會做出呢個大小二便。所以其實係一隻即係非常之訓練有素嘅導盲犬。其實每一人行多一步咧，能夠令到呢個社會咧係成為一個係互相接納啦，人與人之間互相接納啦。咁今次 Benny 導盲犬啊，更加係人同動物之間互相一個接納啦。 我估呢條片好有趣咧，就係咧嗱，我哋一方面咧覺得導盲犬係一件好事啊，因為佢幫到一啲有需要嘅人咧，失明嘅人啦。但係頭先呢段片咧，一個好得意嘅 message 就係佢話咧，嗰個校長啊稱讚嗰只狗隻嘅時候，佢話咧，就算佢去大小便咧，都係依個按佢嘅命令，而唔係按佢嘅需要嘅。 咁咧，好多人就會睇完之後就會覺得有種奇怪的現象，就係、是、喂，咁佢好似好扭曲緊一隻狗嘅本性，即係好似我哋逼使佢，勉強佢一定要服從人類嘅命令。我知道阿媽咧一聽到呢啲，一定係觸動到你嘅神經。 我想再強講多翻少少，你唔好以為淨係話嗰個去廁所係 on command， 唔係 on demand， 係扭曲嘅人性。其實成件事對唔住講句，導盲犬本身就係扭曲咗動物。嗰只狗，我嘅狗性，我谂大家应该养个狗都知啦。狗最开心就系咩咧？喺公园度跑啦。狗最中意咩啊？社交生活。如果你养个狗，你见个狗同喺狗公园同啲狗一齐互相喺度厮杀啊，互相喺度玩啊，咬啊，你咬我，我咬你啊，追啊，吠啊，跳落海啊，跳落水啊，嗰啲咁嘅片段，你就知道狗嘅天性，追求快乐嗰种嘅欲望。是啲咩嘢？大家睇翻導盲犬，一隻導盲犬，佢咧生人，佢只能夠接觸一個人，就係佢主人，其他人係唔可以摸佢嘅。係，佢冇社交生活，佢一生人就係服役於呢一個人類加諸俾佢嘅最高尚嘅使命，去服務人類。咁但係呢樣嘢，大家有冇諗清楚？用翻頭先我哋成日講啊 Peter Singer 講嘅講法啦，佢承受咗咁大嘅痛苦。令到一個人類啦得到利益，咁呢一個樣嘢係咪有攞到平衡咧？係唔係道德嘅咧？ 即係我想追問一句，係你覺得係呢啲導盲犬嘅係佢個訓練個內容本身唔得啊，定係呢個訓練本質上就係有問題？ 本質上有問題，頭先我講咗啦，本質上就係話一隻狗佢唔能夠追求快樂，佢喪失咗追求快樂嘅權利。即使個訓練唔係好唔人道都好啦。我假設佢係好人道啦，雖然我知道有啲都唔係好人道，都係唔能夠接受嘅，因為只狗本身佢追求法律權利，一生人已經冇咗。 所以我諗咧，阿 Mark 個 point 其實同Samson 個 point 有少少唔同嘅。Samson 就係覺得扭曲咗動物嘅本性， 咁樣生理上嘅本性，係啦，我講緊係比較心理上啦， 就係冇辦法 精神上 嘅 滿足動物嘅需要啦。但我嘗試試下用第二個講法啊。我嘗試用第二個講法，我哋一般會覺得有人用人去講，就是有些人的生命是很有價值的，例如德蘭修女，係咪？因為佢幫到很多人，比起我啦，例如係更加有價值的生命。 要肯定， 佢呢個我都幾肯定 的我又 係我可以同德蘭修女比咁犀利， 你點知啊？ 哇，係可能過多幾十年啦，係嘛？咁但我哋會覺得德蘭修女的生命比較有價值啦，因為佢幫咗很多人。如果用翻落狗度咧？佢可以幫到好多人，會唔會令得佢嘅生命更加有價值咧？嗱，而呢個價值咧，我想再補充多一點就係，首先咧，呢個價值係唔需要隻狗自己知嘅，因為即係你做咗一件好事咧，就算你自己唔知咧，你都係做咗一件好事噶嘛，係咪？咁樣嘅話，咁樣講可唔可以 justify 到？其實我哋用動物， 我諗用佢頭先舉個例子可以轉，都係狗啊，譬如緝毒犬或者搜狗犬， 係啦係啦， 佢唔係淨係服務一個人啦，可能救到好多人嘅生命咯。咁喺呢啲 case 咧，雖然佢係痛苦啊。但是他承受的痛苦可以救到很多人的生命。如果在这个 case，你又觉得行不行？ 我知道这个是一个 很 common 的讲法， 啊， 但我想再搞清楚一样，这一只导盲犬或者那一只缉毒犬，或者其他的服务的犬只，是不是真的不能取代呢？ okay， 很简单的，为什么不是一个更好一点的导盲人呢？是不是纯粹我们很自私， 或者 找一个最方便的方法？老实说这个点解？呢个唔系一个最方便嘅方法添啊！呢一个系你冇权拒绝嘅方法， 系 因为你狗你冇权 say no。但如果我请一个导盲人，哇！我唔做呢个工作，人工唔够高啊，我唔做咁样，你可以 say no， 或者你好难请到个人，或者你唔够钱请。嗱，归根究底系讲紧一个咩情况啊？自私咯，我哋希望用一个最简单方法去剥削他者，令到自己得利益咯。咁呢个并唔系。不是非冇隻導盲犬不可的，是吗？大家想清楚先。 我现在越听就开始觉得你其实不是讲这些工作类型的动物的本质上的训练有问题，而是内容上你觉得是歪了。为什么我会这么讲呢？你想想，因为你刚才也提到特别提到人，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工作的时候其实有些东西都违反了我们天性的。我都不想八点半上到咁早之后早上搞笑。 你自愿的，你自愿的。 什 么叫自愿？是不是自愿呢？嗱，當然你可以話哦，你簽咗個工作啊，你話哦，簽咗個工作嘅時候，你簽咗個約，咁個約係話要一定要跟住咁樣樣， 你主動簽嘅喎。 嗱，咁但係點樣算係自愿咧？ 唔係，其實佢俾你問，關鍵好容易分嘅就係 隻狗永远冇办法 死 路，亦都就算佢死路咧，你都可以有办法令佢屈服，因为佢唔够你打。 嗯哼， 系咪？ 呢、這个呢、這个绝对系一个好大的， 即系一种系一种对动物嘅欺凌。我估阿妈嘅讲法系咁， 绝对欺凌剥削。 我谂系啦，阿妈其实个讲法有两点啦。第一点就系其实可能系可以取代嘅，唔一定用动物嘅。第二就係、是、喂佢冇得 say no， 即係啱啱 Samson 都講過啦、就係、是、因為喂你夾硬加落去，佢有冇得揀啊？但係我都係想翻翻我個 point 就係、是、我，但係我成就緊佢嘅生命，我俾佢夾，我俾佢有一個機會。 你唔好呃佢啦， 但係我 你不如揾第二個咧成就呢啲咪使命啦。 我幫阿媽應咧就好簡單嘅，就係你攞佢嚟到服務你。然之後咧就話咧，誒咁樣咧， 加個光環俾佢， 加個光環俾佢，加個道德光環俾佢。 唔要啦， 其實咧。你的痛苦是值得的，因为你成就了其他人，他觉得你这种是虚伪。 我可以很肯定跟你说、 okay. 我的狗他宁愿去彭福公园跑一世都不会成就这个光环，这个光环他不要，他只是想开心在草地上跑。这件事不要硬那些强人强加诸他。 如果是这样的话，譬如那个训练本身是令到他都是跑来跑去的，你刚才说譬如他喜欢走来走去。咁嘅话得唔得？ 你唔好假设啦，呢、這个事实系唔存在噶嘛。 咁如果系跑狗咧， 咁冇得假设。 咁跑狗咁样， 跑狗仲惨。点解？点解？点解 我 不断 跑狗好惨啊？你嘅，你谂下跑马， 系啊， 你谂下早几日， 但系你，因为嗱，点解我不断问呢个问题？其实我都系头先一开始嗰个问题啫，就系究竟我哋系话本质上做呢样嘢唔啱，定系个内容上系歪咗？ 本质上同内容上都唔啱 ，sorry。 其实头先阿妈讲好清楚系本质， 但系我知道，但系所以我就要继续问落去嗰、那个就系呢样嘢啦，就系话咁，但系如果嗰个训练系做得到，系跟住佢嘅所谓本性去做咧，即系但系你系觉得系总之系训练就唔可能跟到佢。 唔 系，举 一个例，导盲犬点样可以顺住？ 系 咯，狗嘅本性，但又导到盲咧？ 系啊，你都有。 譬如导盲嘅一个其中一个目标就系点咧？就是他对其他外来的干扰都不 response， 他只是 focus 在领导他的主人走去目的地。但是这个一开始就违反了动物的天性。 违反了他譬如违反了他不可以 respond 啊那类型的天性。咁會唔會仲有其他嘅天性係可以幫到佢嘅咧？唔、 這、 係、 個， 即係幫到佢意思係話，即係譬如話，人同狗之間嘅關係會好親密嘅。咁狗嘅天性都會啦，即係應該咁講。其實咧，我咁樣樣追問落去咧，會搞到我好似好奇怪咁啊。因為我要解釋係我係想你哋去講到俾我聽，究竟嗰啲所謂譬如動物嘅天性。是天性乜嘢？點樣為之佢哋嘅天性可以去到一個地步？係話，所以我哋人對佢做任何嘅嘢咧，任何依類型嘅訓練咧、本質上都係錯嘅、而唔係淨係內容上錯。 我開始明白你少少。 係啦，係啦。 我諗其實又未去到一個位話人唔可以向動物做任何嘅嘢嘅，因為呢個事實上，當動物進入咗人類嘅世界，咁其實呢個已經係一個干擾，即係個干擾。 互相遷就 啦。係啦。咁但係問題就係呢個咁嘅過程裏邊，其實大家嗰條線唔難攞嘅。唔難攞嘅，我諗每一個例子都唔同，導盲犬會唔同咧，頭先講咗啦 ，Samson， 警犬，海關犬，我諗每一隻動物當佢工作進入人類裏面從事工作嘅時候，嗰、那個例子都會個別例子會唔係好同，但我相信唔難去畫嗰條線嘅，所謂扭曲嘅天性。嚇，馬又唔同，狗又唔同，貓又唔同，我唔可以喺啲集裏邊十幾分鐘同你講曬所有天性。 我諗其實阿 Mark 嘅理由講得幾清楚，即係點解我哋唔可以揾動物嚟做工作咧？一嚟就係為扭曲嘅天性啦，二嚟就係冇辦法俾到佢需要嘅嘢佢啦， 或者能夠替代， 係 主要 而且佢能夠替代啦，咁樣咁，所以其實似乎有至少有呢三個理由，我哋唔應該揾動物嚟做工作。咁但我會覺得咧，其實即係可能每一個 case 都要再仔細咁討論，因為可能導盲犬咁樣講咧，我係比較清楚嘅。但可能例如去到緝毒犬咧，係有少少唔同。咁例如去到可能賽馬又有少少唔同咁樣。咁 不過 但係因為咧。 又夠鐘啦， 係啊，因為又夠鐘啦，所以時間關係咧，我哋或者下節我哋翻嚟再討論， 好啊 ，OK。咁上一次咧，我哋就講到咧，揾動物翻嚟做工作得唔得？咁咪牽涉到一啲天性嘅問題。咁 Samson 咧，其實想有啲補充，咁或者交個時間俾你講一講。 其實頭先 Benedict 提出嘅問題咧，其實好簡單，就係咁。你嘅 question 咧就係話，到底係咪真係？凡是我們的訓練的過程扭曲了動物的天性就一定是不對的， 其實我估咧，依個係程度嘅問題。我承認嘅就係我哋養動物啊，或者同動物嘅一般嘅相處咧，多多少少咧都係要訓練佢，要扭曲佢嘅天性。例如，我哋要令到佢唔會隨意咁襲擊人啦，係咪？係。咁依個當然係合理嘅事啦，係咪？咁但係我哋而家頭先討論緊嘅係工作犬嘅問題，嗰個就係唔係輕微嘅扭曲天性，而係嚴重地扭曲佢嘅個性。例如佢哋嘅生理嘅需要啦，譬如上廁所都要按呢個 command 啦。例如佢哋唔能夠同人接觸啦，唔能夠同其他嘅犬物有呢個社交咯。咁所以咧喺一個咁嚴重扭曲嘅情況底下咧，我哋就要問啦，係咪真係值得咧？頭先阿媽講過啊嘛， 係一種剝削。 係啊，第一係一種剝削啦，第二就係其實有代替品噶嘛。咁如果我哋將兩者衡量之後，我哋就發現咧，其實咧我哋其實冇乜理由咧係繼續進行呢種活動。 咁我諗 Samson 補充完啦，咁因為時間關係，我諗我哋都要落去下一條問題啦。即係我哋嚟到最後一節咧，我哋想討論一下就係、是、到底咁養寵物得唔得咧？一般咧好多人都會覺得養寵物得噶啦。咁我首先理身啦，其實我自己都有養兩隻貓嘅。咁我知道你哋都有養寵物啦。 呢度得我一個冇嘅啫。 咁但係 冷血嘅 養自己未搞掂。 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咁諗過，即係我哋成日都話養寵物就係同寵物做朋友，我哋唔係當奴隸嘅。但係其實係咪真咧？即係喂嗱，你諗下同人做朋友咧，就需要大家嘅同意。大家都同意咧，我哋先系朋友嚟嘅。我哋唔可以，我唔能够单方面话我系你朋友，咁我就系你朋友，唔得嘅。 单恋， 单恋，单恋又另一回事。单恋，虽然我就未试过，虽然咁咁样啦。咁 人哋单恋你啫嘛？ 都有，你唔好讲。但系咁咧，但系去翻动物呢个问题就系、是，但系当我哋养一只宠物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冇得去同意嘅。即系无论我去买啦，我去领养啦，我都只不过系同人咧去交流。话可唔可以卖只宠物俾我？可唔可以俾我领养啊？即系动物系冇 say 嘅呢个喺呢个情况，就好似嗰只工作犬咁，佢都系冇 say 嘅。咁喺呢个情况得，系我哋出于我哋自己一己私欲，就攞咗佢翻嚟养，然后咧就要去，而且咧佢系依赖我哋嘅，冇咗我哋系会死嘅，系真系会死嘅。你谂下，我哋唔喂佢食嘢咧，佢真系冇办法生存嘅。你谂下，一个朋友唔会完全依赖你嘅。所以就變到好似我哋出於我哋嘅私欲，滿足我哋自己嘅慾望，去攞一隻動物翻嚟，然後納入去喺我哋嘅生活圈子度，咁樣係咪真係道德呢？ 其實頭先阿 Samson 補充嗰段説話咧，已經即刻 tag 咗落嚟呢個話題裏面，就是、其實養寵物一定程度上其實已經扭曲咗動物嘅天性，而喺嗰個過程裏面咧，我哋係要佢遷就緊我哋一啲嘢嘅。我舉個例子，譬如話有隻貓，佢好中意通屙屙尿嘅。佢好喜歡通屙尿，但於是我哋為咗要佢遷就我哋嘅居住環境咧，我哋就要訓練到佢唔好通屙屙尿。一隻狗佢係好兇惡嘅，佢可能好中意襲擊人嘅，但係佢我哋領養咗佢之後，我哋為咗佢唔承受俾人人道毀滅嘅痛苦咧，我哋就要訓練到佢成為一隻好温順嘅狗。咁一定程度上呢啲咁嘅過程咧，都係因為我哋呢個養寵物嘅問題。而動物嘅某啲嘅唔好話天性咧，係要遷就人類進入呢個社會裏面嘅。 不過我覺得頭先你講嗰兩個例子咧，一般人都應該會覺得係冇問題。譬如令佢唔好襲擊人，譬如就算我見到一個人，譬如一個小朋友，佢好中意襲擊人嘅，我哋都會教佢小朋友 okay, 你唔應該襲擊人嘅。 呢、 這 個例子極端啲， 係咪？ 但通街屋通街通屋屙尿咧， 通街屙尿都唔得 嘅。 你個仔通屋屙尿，你都唔會由佢啦，係咪？ 但我個問題係咁樣，就係、是。咁呢種遷就能唔能夠被接受咧？因為咧點解咁講就係、是，既然如果我哋會覺得咧揾一隻工作犬咧，我哋攞佢翻嚟做工作咧係冇問過佢嘅，未得佢同意嘅，佢冇 say 嘅，咁我哋覺得唔能夠接受咯。咁其實養動物都係一樣嘅，就算我哋對佢嘅天性嘅扭曲只係好輕微啦，但係依然咧呢、這個過程啊，我哋攞佢翻嚟都系冇得过同意，纯粹系即系满足我哋自己嘅欲望嘅咋，就是、我想养佢咯。 呢度同埋 咁到底得唔得咧？ 究竟嗰个同意嗰个位嗰、那个重要性去到几高？Okay. 因为嗱，好似我哋头先第三节都有类似嘅对话，但系就系话啊，譬如人咧就会有得讲佢同唔同意去工作嘅。咁而家其实你头先讲通屙尿嗰度，咁其实都有嘅，都你可以训练到个细路有冇讲佢同唔同意吓咁样样嘅。虽然有少分别嘅，by the way，系啦，一定有分别噶啦吓，因为你细路系咪真系有嗰个理性能力，佢真系做到同意，但要成年人先可以同意，咁呢个系有啲分别嘅其实。咁但系另一方面，系咁同意嗰个位系咪真系咁重要？而重要到有头先嗰啲分别嘅话咧，但系就会出现一个好有趣嘅问题。就係、是、咁人先至有講得同唔同意啫。動物其實動物所以冇佢哋同意意思，唔係話佢哋唔同意，而係話佢哋根本就表達唔到佢同意定唔同意，係、咯。 多謝你， 係咯，睇下你哋點講， 搣咗呢個我想講嘅觀點啦。 有養寵物嘅人，嚟啦，你啦，我啦，係咪有同動物相處過嘅人，一定就已經理解到，亦都會知道個實情係點樣。我諗寵物咧，過去嗰幾千年咧，已經成為咗某種物種啦，我覺得係。即係其實嗱，你大家知道狗本身唔係狗嚟㗎啦， 係純化嘅結果嚟。 係啦，狗本身係狼貓或者另一種，係啦，貓就係野貓啦。但係而家我哋所養緊嘅貓同狗。本身是沒有這個物種的嘛， 即已經進入了人類圈子。 其實講得準確一點，是純化的過程就是一個扭曲天性的過程。 Exactly， 已經將它成為了另一種的純化種的物種了。老實說，當我們已經跟它相處的時候，大家都應該感覺到知道跟動物相處不只是我們的快樂，還有它們的快樂。我想大家應該無可否認的，那些動物依不依附都好，在我們的生活的過程裡面，它得到的快樂是大到一個地步，我想我唔知點去形容啦，可能大家應該知道啦，養個動物嘅人應該知道嗰個相處本身係一個快樂，而呢個咁嘅快樂就係源自佢呢個喺過去幾千年俾人馴化咗，成為另一種物種嘅結果。咁有冇得翻轉頭咧？嗱，我唔知道。你問我如果呢樣嘢翻轉頭好唔好咧？我又唔反對喎。我又唔反對喎，我又唔覺得人類非養寵物不可嘅喎。但問題就係當我哋翻唔到轉頭嘅時候，呢個世界仲存在咁多嘅動物，要被人領養啦。要減少他們的痛苦，流浪的痛苦，被人道毀滅的痛苦，以及被給予他們快樂的希望，我覺得這件事是在這個階段是值得做 的。 我想 Mark 的意思呢，可以這樣說，就是動物呢在這幾千年已經進入了我們人類的生活的圈子，它已經變到其實某程度沒有辦法脫離人類的生活，所以在這個情況下呢，我們養它是比不養它更好的。 這裡是指某一些物種，譬如貓狗， 當然當然 譬如多謝仓鼠仓鼠 那些 尾 係，所以我其實 因為寵物有很多種的， 我離身，我是反對養倉鼠、養兔仔， 因為那些是未被馴化的嘛。 蛇、蠍屎 那些是奇怪的， 我是反對。 其實這裡也引申另一個問題，就是譬如我們現在養寵物的方式其實很有問題。譬如我們養倉鼠，我們困了一個很小的籠裡面的，這個是令到那隻倉鼠是得不到自由的。你可能會問，即如果 Benedict 一向的做法就是佢都冇一個理性嘅 嘢， 佢 都 冇理性啊！佢邊需要自由啦？嗱，其實這個咧，好多動物心理學家都講係錯， 唔需要自由， 係錯。佢咧好多人即係好多研究指出咧，啲動物被困喺一個好擠迫嘅環境入邊咧，佢係會有一啲精神病嘅咁嘅狀態出現啊，例如佢搲嘢咯、踱步咯、冇精神啦。咁我哋而家養兔仔啊、養倉鼠啊，依啲都係好常見嘅寵物嚟嘅。基本上咧，就是一種圈養。咁我認為係一種唔道德嘅行為。 係啦，講個圈養咧，其實即係我都要強調翻，就係話就算養寵物呢個無可奈何行為咧，都唔係適用於其他所有嘅動物嘅。 當然， 例如即係圈養，我諗最明顯一個唔道德嘅例子就係好多嘅水族館圈養海豚作所謂嘅教育用途。咁我呢樣嘢覺得係唔道德嘅，大家如果印象中都記得，曾經有一條叫做 Pinky 嘅海豚咧，係喺個水池裏邊撞牆，咁就試圖係自殺嘅。咁呢個亦都好明顯見到一個天性被嚴重扭曲嘅情況之下， 甚至患上精神病想自尋短 見。係啊，咁呢個亦都即係反映到頭先我講就係話，即係其他動物啦，譬如倉鼠啊，你講好多動物， 兔仔咁樣， 兔仔 困喺個籠入邊， 一個光或者一隻咁大蜥蜴嗰啲都係好唔道德嘅。 似乎那個界線就是看看那隻動物有沒有進入到我們人類的生活圈子，如果被馴化那無可奈何我們就能夠養它，但如果沒有的話則我們不能夠養它，但是個問題就是似乎在我們能夠養的那個範圍裡面似乎都有這個圈養的情況，就是例如我們很多時候困住隻狗呢，不讓它出去呢，其實某程度它的自由都很受到打壓的，為什麼不是例如放它在街上周圍走，這樣會不會更好呢？ 所以外國很多 case 其實是放養， 是啊，會放的， 是香港因為土地問題 太小，以前都會的，你見到啲狗喺啲藥材鋪度會走來走去啊，嗰啲咁啊，喺啲鋪頭度。 呢種養法更加好，所以家養咧就應該被禁止啦。就因為會唔會係咁咧？即係會咁 禁 極端咧？或者 Samson 有冇啲咩睇法？ 我猜想啦，如果我哋根據頭先一路嘅討論啦，大概個理路係咁樣啦，就係養寵物咧。本身嚟講啊，應該係一個唔道德嘅行為嚟。係，因為你係扭曲佢嘅天性啦。甚至乎是困住佢，而亦都冇問過佢意願啦。不過喺某一啲 case 例如貓啊狗依啲咧，已經被馴化到一個地步，就係咧佢冇咗人類嘅飼養啦，佢就唔能夠再獨立生存。喺依啲獨特嘅 case 底下咧， 咁我哋咧就冇办法唔继续养佢，因为唔养佢咧，佢会死。 嗯， 但系咁唔代表养佢本身有道德，系道德嘅行为，并且养佢嘅方式咧都应该要检讨。例如我哋唔应该困住佢咯，应该俾佢多啲自由嘅空间。 或者唔代表佢当初被驯化呢个过程系一个道德行为咯。 冇错， 即系举个例子，譬如驯种马一样啫嘛。驯种马你唔俾佢跑，佢真系会死。但系点解佢做驯种马啫？因为你 breed 佢出嚟成为一只驯种马，要佢跑啫嘛。咁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 分野咯，即系我哋如果养咗嘅话，即系纯养咗就似乎已经冇办法，但都唔代表呢个行为系道德嘅咁样啦。本身呢个纯养嘅行为， 纯养 咁 样， 我觉得呢个讲法几有趣，因为好多一般人咧，佢哋唔会觉得咧饲养宠物系唔道德嘅，因为佢觉得哇，我咁爱锡我只猫，咁爱锡我只狗，你竟然话我唔道德，系一个好奇怪嘅讲法嚟嘅。但系如果我哋谂深啲咧，你就会发现咧，养育宠物呢个行为咧，本身系牵涉咗好多。对佢嘅改造啊、性格嘅扭曲啊，同埋剥削佢自由啦、啊，你就会知道啊，其实唔系想象中咧咁明显地系冇 快问题。其实咁样养育佢会唔会系可以带到佢哋快乐咧？俾到佢哋快乐咧？ 喺呢个咁嘅 context 底下系噶，我 所以就 系 快乐嗰度更紧要啦，系啦，喺呢个减少痛苦最紧要啦。 context 底下系减少紧嘅痛苦。嚟到增加咁嘅快樂， 同埋睇你點樣咯。你困住只倉鼠喺個籠嘅話， 咁梗唔得啦。 佢未必係好快樂嘅，坦白講。 即係我哋要盡我哋嘅， 即 係最好嘅方式， 即係快樂痛苦嘅原則啦。 其實咧，除咗養寵物呢個問題咧，我諗咧，例如食唔食動物嘅肉啦，可唔可以揾動物做工作啦，甚至乎我哋需唔需要關心動物咧？我諗呢啲問題其實好多時大家都未必有去諗過，但其實我哋呢個節目希望可以話到俾大家知，就係其實呢啲問題都好值得我哋去反思嘅。咁雖然我哋未必可以好詳盡、好深入地去討論啦，但其實希望我哋今日呢個節目都可以帶到一啲觀點俾大家，去刺激大家喺呢個問題上面再做多啲唔同嘅思考。咁樣。所以呢希望可以话到俾大家知动物权益嘅重要性。咁多谢大家收睇我哋呢个哲学有偈倾，下次再见。